教育欢歌， 幽默段子，开心生活， 亲情爱情，快乐家庭，尽显温情，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，其乐融融， 快乐合家欢。 那天呢，我回家刚上到三楼，就看见六号那家啊，可以说是水流成河呀，好发水了他们家。我琢磨着肯定是水龙头坏了，正准备上四楼的功夫，就听见他们家那个女主人说了：“老公，老公，你动动行不行啊？啊，就知道坐那儿看电视，你看水龙头坏了你都不管，水呀、啊、都快把咱们家给泡了，你看看吧，快点儿。”您猜他爱人说什么？看看，看什么呀？赶紧告诉我几频道。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，我是韩健。这位男主人也是啊，还不修水管子，现在还看电视呢。这天住在爱家小区的佳佳刚一进门啊，就递给了小何一封信。 哎，这是谁给我的信啊？ 不是给你的啊，这是今天我同事小丽收到的，是她老公寄来的。 这年头谁还写信呢？而且怎么还会在你这儿啊？ 哎，是这样，小丽她老公呢最近沉迷于打麻将，后来两个人就吵架呀，小丽让她老公必须书面认错，结果今天小丽刚一看完就把信放在我面前说：“佳佳姐，你看她说的都是什么呀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” 有那么严重吗？ 严不严重，我给你念念这封信你就知道了。亲爱的，请你读完这封信好吗？我保证这次我说的要是有半点假话，你就当我诈唬。自打你跑回娘家以后，我就过上了十三不靠的日子。这段时间里，我已经深深地认识到了我的错误。 错误？他有什么错误啊？ 回想起来，咱俩也结婚几年了，还记得刚结婚的那段日子吗？那时候虽然日子过得清苦点，可你却是那么的疼我，就是吃个西瓜你也是尽可能的让我多吃红中，而你自己却在一旁心甘情愿地啃着白板。 这西瓜皮是白板呢、啊、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自打我迷上麻将以后，我们家的日子就如同坐庄点炮一样，让人不堪回首。初入道时，我的运气还行，自摸连庄，每局下来总是小有收获。但最近一段时间，我的运气不知为什么总是处于缺腰断酒的状态。 嘿，这词儿用的。 后来我的心情更是低到了极点，经常无缘无故地对你发一些东西南北风，甚至在睡梦中经常狂热地揪着你的鼻子喊着：“二饼子喽，亲爱的，回来吧，我向你保证我再也不碰麻将了，如果我再玩你就让我一把不糊上听点炮炸糊包装。” 我要是那小丽啊，我也得说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小丽的丈夫是因为沉迷麻将产生了家庭矛盾，还有一个人是因为沉迷麻将打麻将让国家财产受到了损失，这问题可就大了。偶尔玩玩可以啊，千万别沉迷误事儿。一块儿来听听马志明、于是游和说的相声《夜来麻将声》。 今儿个观众来的不少， 嗯，行，够手了， 够手了，这回该我们俩来了。 来呀，来几圈都行， 我们俩往这一站，大伙儿就看出来了， 位置很清楚。 哎， 他是上家，我是下家。 我们这门艺术啊，讲究四个字。 对，四个字： 说学逗唱。 不、哦，吃碰杠胡。 怎么？外面溜。 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说的不对也没关系，咱们研究啊，别这模样啊！您看他俩眼瞪得跟二饼似的， 掉到麻将堆里头了。你这场是相声。

这天下午啊，小何去学校给欢欢开了一次家长会。晚上吃完饭，他决定和欢欢说说家长会上的事儿。 欢欢，这回你们老师说你表现得不错，继续保持下去就行了。 还说别的了吗？ 还有就是对家长的一些要求了，就是啊，让我们一定要严格要求你们这些孩子。哎，对了，还批评了两个人的家长呢，一个是叫刘栋，一个是叫曹旭。 他们的家长怎么了？ 有一次啊，您老师去那个刘栋他们家家访的时候说呀，我建议您啊，不要让刘栋这么小就满脑子是足球，您看看他这数学考卷怎么答的，这90分钟减去45分钟居然等于下半场。 那刘栋他爸爸是怎么说的？ 他爸爸说，是是是，哎，这孩子的确是太不应该了，老师您放心，我呀到时候就好好教导教导他。这是怎么答的呀？这万一有加时赛，这么算哪对呀？ 这怎么还有加时赛呢？那罚点球算不算呀？那曹旭的家长呢？ 你们老师说啊，这曹旭这孩子在家长的影响下太沉迷于下象棋了。 他确实很喜欢下象棋，我们这个年级就没有人能下得过他。 您老师说有一回啊，他在那黑板上写了一个帅字，就让曹旭念，结果呢曹旭说他不认识。 对，后来老师说你那么喜爱下象棋，怎么会不认识这个字呢？ 谁知道这个曹旭啊跟你老师说，如果您把他外面画一个圆圈，那我肯定就能认出来了。 那这曹旭要写个作文还不得满片的圆圈啊。亏了欢欢的班主任呢不是一位开会迷，要不然这家长会还不知道得开到什么时候呢。哼，小何也得庆幸啊。如果您还不知道这开会迷有多可怕，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马三立、张庆森合说的相声开会迷。 原来是开这个会 啊你怎么对开会这么大的意见？ 当然是意见不小了。 怎么 开会都开怕了？我们这位主任呢外号叫开会迷。 哎， 我跟我爱人呢工作都很忙，就是老见不着。 哦， 前两个多月费了挺大的事啊，用电话联系好了。我们定位啊是星期日早晨9点在西郊公园老虎山那儿见面。 哦，定好了。 星期六的晚上我早早的我就睡觉，我被闹钟啊上好了弦。 哦， 睡得早晨7点半就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 怎么了？ 闹钟响了。 哦， 我起来是漱口洗脸擦皮鞋，推着我的自行车，刚要开大门就听当当当当当当，开门。谁呀？开个门一瞧啊，通信员老王。 哦， 老王瞧见我走开会。我开什么会啊？演剧话剧团的会。我说老王啊，我跟我爱人好几个月没见面了，我今儿请假行不行啊？请假可不行，开会是公事，你这是私事，不能为私事耽误公事。走。 好嘛， 你想走吧。 哎， 跟他去吧。到了话剧团呢都9点了， 人都到齐了。 哪儿啊，一人也没来。 有， 都10点半了 啊， 人才到齐。 是啊， 开会迷说，同志们，今天我们要解决话剧团连盆的问题。同志们，我们想在原始共产社会， 好 在那个时候人们是不会演戏的，更谈不到有什么话剧，在那个时候呢也发生不了当前的话剧团所存在的连盆的问题。 这都哪儿的事？ 我希望大家本着知无不言、言无不尽、言者无罪、闻者足戒的精神进行讨论。 好，那大伙儿就讨论吧。 谁讨论呢？一个说话的也没有。 是啊， 等了俩多钟头啊， 啊， 还是一个发言的没有。 哎呦， 开会迷一瞧，好， 散会， 休息一分钟，继续讨论。我一想啊，今儿这会算没完了。 你答。 我一瞧，开会迷